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带着大家在京郊转一转哈，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我们今天说说京郊。确实最近大家出北京的这个机会也好，意愿也好，可能都是 降为零了，快， 也不算降为零吧，反正有点那个非必要不出去的感觉。因为最近这一波疫情，确实是你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哈，大家还是略有担心。一是大家我看那个打疫苗，大家都普遍的加强针啊什么的，都开始陆续的打了，包括那个小朋友们，好像现在也让打疫苗了。我姐那孩子他们小学的啊，就组织打疫苗了。反正全民的这个屏障现在开始建立。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想出去的意愿倒是有，就是怕万一去的那个地儿呢，他这个突然爆发一个小疫情什么的，你那个健康码一变， 对， 有可能你回不来了，是不是？ 是， 就是以你现在这状况，你好像那个合法合规的，你都出去了，出去了到当地也没问题啊，咱那个健康码什么的，哎，突然比如说外面有一个，或者您在回来的过程中，飞机上或者什么高铁上有一个类似的，就有可能耽误工作。 对， 是不是？ 是是如此。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现在在京郊玩是最安全，是不是？在本地玩啊。 对。然后我觉得啊，其实京郊好多人都跟我说，那个海春到冬天了，还有什么可看的？ 啥也没有，光秃秃，是不是？ 啊， 枯藤老树昏鸦，是不是？不看就想回家， 还挺押韵 啊。 那你知道这词儿是在哪儿写的吗？ 在我这不是就是在门头沟那边吗？ 对，门头沟九园啊，现在那块还有马致远故居呢。 嗯， 其实像这种地儿啊，我就是觉得挺适合冬天去的。 哦， 然后为什么嘛？因为这些古村，包括一些古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如果你要是夏天去，首先蚊虫多，再其次的话，那个可能这些树叶啊，或者是这些杂草啊，会把这些建筑都给。都给遮盖上， 嗯， 就是你拍照你显不出来那种沧桑古朴感， 嗯， 尤其是京西那些古村落，还有像包括密云那边很多很多的古的那个城堡， 嗯， 我觉得都挺适合冬天去看的， 嗯， 啊，甚至还有好多那个古道， 嗯， 啊，然后前几天我去一趟延庆，然后其实我主要是走了其中一段，是水关那附近的那个那个应该算是关沟七十二景之一，你知道关沟那块吗？ 关沟。 你只要回你们家， 回张家口 那儿路过的 哦， 对啊，京张铁路啊， 哦， 一定会从这条山谷里头走， 嗯， 啊，这山谷的话，应该算是其，我觉得啊，冬天去就挺好，尤其是最近这几天，我觉得虽然说是入了冬了，但是阳光灿烂， 嗯， 啊，如果要是白天去的话，而且没什么风的话，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啊，而且的话，这个所谓这关沟，也是那个太行八行之一， 嗯， 也是那个就是八行的最北边的这一条道，是这个所谓的行，就是那个在那个山谷中的那种通道一种， 嗯， 啊，应该是过去兵家必争之地。啊，这个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叫军都行，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嗯， 应该算是。 哦， 那我所以说呢，我就那天我就没事儿，我就把这条路上走了走。 嗯， 我觉得感觉也挺不错的。 嗯， 啊，其中那个从水关出来的话，哎，现在居然那块停车居然不收费，哎，我觉得真的挺好。 哦，一不收费您就觉得高兴。 对 呀， 啊，我说停车不收呀，而且停车场特别的 大， 啊，特别多，也没什么车。 啊 啊，水关呢，我看长城上那游人可能还都没售票人多呢。 这么冷，谁去长城啊？啊， 那可不是，该去还是得去， 啊， 只能是说现在外地的朋友是 游客 少了很多。 啊 啊，然后呢，本地的还是有一些， 嗯 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在山谷里头，而且那个正好挨着那在那山谷，又是那个有关沟河， 嗯 啊，然后那个有一个著名的有一个 角，一个段落，一个叫弹琴侠。 嗯， 你看这个古人起名，我觉得都特别的好听。 嗯， 啊，为什么叫弹琴侠？就是因为这个关沟河的话，在那块的位置有一个急拐弯，有几个连续几个急拐弯，而且那水呢，通过那个石隙流动的时候，会显成那个哗啦哗啦那种叮咚那种声。 嗯， 所以呢，他们管这个地方叫弹琴侠。你可以看好多好多老照片上 都在那儿弹琴，是不是？每人拿个琴在那儿说：“我来到的弹琴侠，必须弹一个。” 都有这个这一块的老弹琴侠的一个那个就是老照片很多， 嗯， 是因为什么？这块的景色和这块的那个应该算是险峻吧， 嗯， 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这里边有几个呢，像那个比较那个传说的那个，五郎影， 嗯， 六郎像， 嗯， 其实呢，他们就是应该是地藏菩萨和是。和那个弥勒不是，还有弥勒听音听琴， 嗯 啊，就是有几个那个佛像还也在这边， 嗯， 而且还有那当时京张铁路，詹天佑修这个铁路的时候，最早的有一个五桂头隧道， 嗯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有历史文化的东西，而且那个佛像什么的都是元朝就有的， 嗯， 因为这是自古的一个商道，而且我发现那个你看那其实这条关沟上那个最漂亮的摩崖石刻就是那个造像。和那个文字和那个实际是云台那个位置， 嗯 啊，有很多的那个，而且还有好多少数民族的文字在那云台里头， 嗯， 在那弹琴峡这位置也有， 嗯 啊，你如果要从这儿走的话，你能看到这种梵文应该算是，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北京地区有几个这种类似通道， 嗯， 可能元朝的人都有这个习惯，刻上所谓的六字真言， 嗯 啊，像那个密云有个番字牌香， 嗯， 为什么叫番字牌香？就是那儿有一块石头上也是。刻着好多好多这种所谓的经咒， 嗯 啊，我觉得你可以走着走着上路过的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过去的商旅文化和过去的军事的一种感觉， 嗯， 一种很沧桑、很苍凉，而且有那种泉水叮咚的那个山泉流走的那种。 哦，现在还有山泉呢？ 有，尤其是 不动兵吧？山里头？ 现在还没动兵，因为我觉得现在北京还真是天气这最近还是挺暖。 但山里不是应该更冷吗？ 只冷它也冷不了，就白天的话，咱们北京现在 十度左右。 对啊，你说冷，一般情况下，我觉得盐境比北京低四五度左右 啊， 那也在零上呢 啊， 基本上不会太结冰，而且它都是流水。应该没事儿，都是，所以说我觉得还看着还挺好，而且转上也没人，而且特清静，还有故事， 哦， 你都可以听听， 啊， 就那块为什么叫五桂头啊？这里有点说法，就这个当时的那座山，其实有一说法是五只乌龟在那儿聚首，你看在山尖上，所以他们叫五龟头，后来觉得不好听，后来改成五桂头，就是贵族的贵，五桂头，然后那个这五桂头呢也有一个传说，号称是当时明朝的时候在这儿去用了有五个兄弟，然后呢帮他打走了那元朝，然后那个结果呢后来他 五个人就打走人家了， 就是当时有一场战役之中吧，算是。然后结果呢后来又怕人家那个造反，然后就把结果把这五人给杀了， 哦， 然后所以这块儿呢就成了五 桂头，这么背信弃义的啊，人家给把人给你打跑了，然后怕人家生气把人给杀了， 都是传说，这是传说 啊。 然后呢但是呢那个你像詹天佑那个修的那隧道，你可以看到那隧道上写的那个字儿，他也写了五桂头了， 嗯， 但是写的是桂花的桂， 哦， 五桂头 啊，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研究他这名字的变化， 怎么改 的挺好玩，对，也挺好玩， 为什么詹天佑给改了 啊？对，尤其是现在这个老的那隧道的话，那个洞还挺长，我觉得你感受一下也挺好，尤其是要是夏天的话，这块特凉快那里头 啊。您还进隧道了？ 没多远，当然得进了。这种地 方，那隧道让进吗？那个现在还有没车了？ 那个是已经都给改线了，它是最早的时候是用的是这条线，但是现在改线改到上头了。改到上头对这一块呢，所以说就是这块有还有那个五桂头的摩崖石刻，就是真的帐上面写着刻着这个字儿呢，还有那个番字那经文。 嗯， 如果那个旁边你看有特别陡峭的有一个小铁梯子， 嗯， 其实原来的石梯的石台阶， 嗯， 也很陡峭，但是你现在能上去以后，还有一个在半山腰上还有一个重修的，有一个过去的小庙，据说以前是观音阁和那个关帝庙， 嗯， 是两个在一块儿的。然后就是在悬崖上半山腰上你可以上去， 嗯， 然后对面是现在的那个火车的，就是那个走的那条线， 嗯， 现在你然后站在那个位置，像那块旁边还有那个五郎影那个佛像那个位置， 嗯， 然后从那儿你能看到过去的关沟古道，又能看见八达岭高速，又能看见这个铁路，等于三条线都在眼前能过，这种感觉也是挺 挺壮观的一种感觉。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就是有历史上的意义，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有故事特别多。我觉得像现在冬天，我觉得就挺适合走啊。包括那边还有什么佛爷台、石佛寺、石佛岩什么的，石佛寺隧道什么的都可以看看，都在一条线上。 这些跟我们石佛营有什么关系吗？ 是不没关系。这个石佛寺是因为就这个地儿确实是 有石佛，最早 对有石佛，先而且后来呢，就是修高速的时候，就是之前可能毁坏了或者怎么着，这在修高速的时候，后来又挖出来，挖出来以后专门做了一个佛爷台，啊，在佛爷台上把这些佛像都给它展示出来了，啊，展示这里边据说这里头，可能有那个有一些过去的像那地藏王菩萨，还有像那个关帝庙的，还有那个这里头其中还有两个侍从，应该就是那个关羽的那个，一个是那个，就捧刀的，还有一个捧印的，就是他们俩那个，那谁，关平和那个， 不是他儿子吗？ 对，他们俩就是是儿子，但是他们俩一个捧刀，一个捧印嘛，就所有的你看关帝庙里，他一般都是这俩， 嗯， 啊，就是这儿就把他把这些都放在这个整个的佛爷台上了，你也可以去看看，而且的话就是所谓的。关沟古道的延庆的，就它是从南口走的， 嗯， 从南口一直沿着山谷里走，一直走到最北边的，等于岔道城，就是八达岭在外边走，就是八达，就是这个岔道城，啊，这个是一条整口的一个关沟的一条线， 嗯， 如果您真的有体力有心情的话， 嗯， 走一圈这个就能感受一下真正的这关沟古道了， 嗯， 啊，军都八行之最北侧一个。 嗯，明白。哎，这儿有朋友说，哟，海珠哥，那进那个火车隧道里头，多害怕呀！啊，也没灯。 这位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肯定是没走过这条道。 我小时候老走的就是这个隧道吧，确实里头很黑啊，而且我就真没想过在里头走。 我觉得你小时候走的时候也不会是走这个隧道， 不是吗？ 因为现在啊，首先八达岭隧道是都是新开的 啊， 就是你咱们现在坐的那个走的高速的那个隧道，那都是新开。 不，我们小时候坐那个京张高铁呀，京张那个没有高铁，绿皮火车呀。 绿皮火车的时候也是改了线之后的， 不是这个， 不是最早的京张的张天佑修的那个了 啊。 因为当时那条路好像有包括就是那个为什么废啊？因为就是这关沟河紧，它跟它挨着， 嗯， 一旦发洪水，它会从那个 隧道 里 灌进去， 它有可能会灌进去。现在你去看的话，就是那隧道里头的底下那基石全都给被没有了，都是冲到最底下最底下了， 嗯， 就显得很深，就是说明这块肯定是以前老流水， 嗯， 老从这儿过， 嗯 啊，所以它就为了可能车的安全，是往上挪了， 嗯 啊，没有，就是这现在的铁道那个线，就是如果要是说你要正常的索道隧道啊，确实火车隧道进的话非常非常危险，就是好多人。现在有时候走京门铁路，就是现在有一波啊，门头沟那边走京门铁路，或者走原来的一些老的隧道，确实非常非常危险。你要一定要准确的知道，火车的大概的时间的间隔或者之类的。虽然隧道 那也别走，是不是？ 虽然隧道里头有那些躲避的那个位置，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 你一着急，你找不着。 对，有时候你真的可能会着 急，是吧？ 确实很危险。 嗯 啊，像我刚才说的五桂头这个隧道什么， 没有确定，没有任何车， 它没有铁轨都没有了，里头就是全是空的了，完全就是原来的遗迹， 就是一个洞。 对，它现在也是文保单位了 啊， 是延庆的，属于延庆的文保。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你是寻古可以，但是那种这运行中的隧道还是别去了。 但这隧道您只能腿着过去，是不是无法开车过去？ 不不，这个关沟这条老道的话是一直有路的，可以开车的， 就是能开车进这个隧道里头。 不，隧道你不能开车进去，就是它那个你可以把它停在边上。我没说嘛，我这停在水关停车场，然后往上下，然后可以走，走下去也就十来分钟，对，十多分钟就能到。 隧道里头黑吗，这个？ 因为它不算很长，你能看到头，所以无所谓啊。 就是两边有亮， 对，你能看，因为它没拐弯，直线 啊， 所以没问题 啊。 你要如果想那种寻求漆黑一片， 那您得带一个什么头灯、什么手电， 那就得去你就是例如房山或者门头沟有很多那种未开发的这种溶洞， 那更可怕。 但是那个真的特别漂亮，非常非常漂亮，里头的钟乳石也好，或者里头的那种感觉也好，真的，而且确实刺激那个， 太刺激的，我觉得还是不安全的感觉啊。这个那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隧道走一走，然后看看，这就算是京张铁路的遗址。 对， 是吧？ 如果你要喜欢京张铁路， 然后又喜欢那个关沟的这个古道文化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摩崖造像，这种摩崖石刻，你要喜欢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条路还是挺值得的，是在应该说是北京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古代的一个通往那个就是漠北应该算是， 嗯 啊的一个内蒙那边京西漠北的一个重要通道， 嗯，明白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冬天京郊没得玩，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嗯，顶多也就泡泡温泉吧，感觉没什么意思。海珠哥否认这个人家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 是不是？ 我也不能否认，因为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 嗯、确实没东西，海珠哥也说。 如果要是冬天，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那就是温泉、 嗯、 加滑雪， 嗯， 是吧？那你要是那个会滑雪的，那京郊我觉得好多了。京郊的滑雪场可相当多，无论是南山呀、啊、君都山 啊、 淮北呀、啊，还是瓦龙八义，就是南南北东南西北，恨不得都有了。 嗯 啊，滑雪场非常多，好，你高中低你都可以任意选择。 嗯， 京郊温泉也更多了。 对 啊，京郊的五星的、四星的、三星的，然后再加上公共的私汤的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温泉细水性质的这种、 嗯、 都有。啊，包括现在甚至民宿有好多的也加上了类似的温泉的， 就是没有什么景色。人家的这位朋友的意思， 我觉得景色也不好说啊。就是说，你看这什么景色？你说说青山绿水算景色 啊、 嗯？那种我觉得 光秃秃的山肯定不算景色呀，是不是？ 如果要是去了门头沟，有很多深山峡谷里头 啊、 那种苍凉感，那种这种破败感，我觉得 也是一种景色， 残破的一种景色，而且很沧桑的那种，很、 啊、 其实也很壮观。 有人愿意看这种特沧桑的吗？ 我跟你说， 您就愿意看。 我是愿意啊，但是冬天爬山的人不在少数，真的非常非常多。 嗯 啊，而且这话尤其很多是寻找古迹的人。 嗯 啊，例如我前些日子去那个。石景山后面有一个那个双泉寺， 嗯， 啊，双泉寺后面呢就有翠微山的摩崖石刻， 嗯， 啊，那翠微山几个字写的非常漂亮，而且后面还有后面的诗， 嗯， 啊，那诗里头还有好多好多故事， 嗯， 哎，就是你要看这东西，说实在，你要是如果是赶上夏天的话，几乎就很难，你找都很困难，那个枯枝落叶会把这些字儿什么的都给盖上，你很难找，而且你想进那些地方也很容易被扎呀、灰刺什么都很难。只有在冬天、秋冬的时候落了，那才好。包括我说像那古村的话，像京西的话，如果要是房山这边，那我觉得反正我特别喜欢南教乡、南教村，还有水峪村。 嗯 啊，包括你要说那个门头沟这边，那更多了啊，那个像那个有名的窜顶下呀，什么陵水举人村啊，但是我觉得像那个黄岭溪。还有那个杜家庄， 嗯， 还有什么那个李家庄啊，还有那个前桑峪后桑峪啊， 嗯， 就这些地方，我觉得这看古村也适合于冬天去看 哦， 因为首先一清静，二是就是这些文物古迹什么的，真的能凸显出来 哦， 嗯， 夏天的时候都被树叶什么遮住了。 啊，对呀、啊，而且夏天说话的也人也多，那我觉得相对来说不如 啊 你冬天那么清静 啊。有朋友说听着略显牵强， 你觉得略显强？ 略显强，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这位朋友，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跟我们聊天啊。我觉得海珠哥啊，这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平时有很多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它都被这个。红花绿叶呀、啊，这些个自然植物啊，都掩盖起来了，对吧？那个像海珠哥说这些文化方面的东西，可能在冬天的时候，这些叶子什么都掉完了以后，你没什么可看的了，是不是？你只能看这个了，对吧？你就一下它的那个凸显出来了，是不是？ 我觉得这就没用。这个每个人对这个事的美好的理解程度不一样， 对对对， 或者说你的认识不一样， 嗯。 那例如夏天，我也非常喜欢夏天啊。夏天那花花草草，各种昆虫，各种那个那这些那个野花野草都很好看。 嗯， 我自然觉得很好看。但是我也担心，像这种要是像夏天去或者秋天去，甚至蚊虫就极其的多。 对，被咬100多个包，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但是如果要是你对这些历史文化东西，例如北京长城沿线的那些古城堡， 嗯， 我觉得我就特别喜欢看。像那个尤其是密云那边多啊，像那个季家营古堡，江毛峪古堡，小口古堡，还有像那个就是奔那个番子牌乡那附近的话，那边还有白马关城堡，还有就是著名的那个姚桥峪古堡，就我觉得这 京郊沿线这种古堡也很多，就不只是密云啊，包括怀柔，还有耀子峪古堡， 嗯， 这种地儿我觉得都挺适合冬天去的。冬天反正我觉得一是人少，你二是拍照片好看，三的话你这附近还可以找点好吃的，我觉得一天也挺舒舒服服的。 嗯， 啊，不像你要是秋天春夏天的话，一去哪儿都是人，哪儿都是 哪儿都是蚊子 排队， 是不是？ 蚊子也多 啊 啊 啊 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啊。有朋友也发来了啊，说，嗯，是挺好，但是太冷了。 他哪天去？反正最近我觉得还行啊，不太冷啊。 感觉大家最近出去玩的这个兴趣都不是太高，是不是？ 我觉得还有一种啊，就是例如说冷 啊， 就现在我觉得冷的不到位。就刚才你说像那个，就是孩子没结冰啊， 嗯， 真要结了冰，我觉得是更一种玩法了。年轻人就去攀冰去了，攀冰啊， 京郊还能攀冰？ 好多地方 咱那个冰有那么结实吗？ 有还是有可以的 啊就是你当然也是，就是你得会攀冰啊，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地儿，因为有的地儿确实那冰很容易 不太结实 塌落的， 嗯， 是有危险的。但是京郊有好多专门玩攀冰的，甚至有的公园里会组织这种东西 哦， 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更多的话可以玩走冰啊， 走冰啊， 你不用非得攀冰啊，就是把这，就是因为京郊的话，尤其是去年啊。去年的话雨水大，这几乎你到现在看，就好多常年干涸的这些河流今年几乎都有冰了，而且到现在还有水，所以意味着今年冬天肯定能更多的地儿可以玩走冰 哦。 对啊，然后而且的话京郊的话深山区，尤其是深山区那个 走冰都玩什么呀？ 嗯，走冰的话，其实 就是在冰上走， 在山就是 1929冰上走，是不是？ 有一种说法嘛，那叫那个走白冰去百病。 哦哦哦， 这是老话讲 啊 啊！但是现在的话，有好多那个组织活动的，人家都是有专门的冰爪 啊 啊！你要自己生着，就拿普通鞋在冰上走，确实还是挺 各种 也挺困难的 啊 啊！但是现在有专门卖这种玩冰爪的，你套在鞋上，然后哎怎么走？ 是个鞋套。 它是一个类似于跟拖鞋有点像，它能套在你的鞋上 啊， 然后但底下它有好多小冰齿儿 啊啊啊！ 你这样的话，你在冰上走就很方便了 啊。 这个东西好像也很便宜 啊 啊，然后你要愿意的，对，那当然也有贵的，就是你要反正你要是冬天的话，我觉得完全就可以走， 嗯 啊，像那个奔门头沟或者延庆或者密云那边都有这种很多很多的河道都可以的，尤其是那溪谷里头， 嗯 啊，像我那时候老说。我特别喜欢去的那个喇叭沟门什么之类的那些山谷里头，如果真是到了最冷的季节，所谓的那个3-9左右的时候， 嗯， 那能真的1-2米厚的冰， 嗯 啊，而且的话，那种深山区的冰的话，往往都是特别的那个纯净， 嗯， 纯净的冰它并不是白色的， 嗯，蓝的， 对，它发蓝 啊，蓝冰， 对，所以说。而且一旦厚了以后，那个而且这种冰的话，就发那种蓝色就特别好看 啊 啊！你在这上走走，我觉得就很舒服。 咱北京有那么厚的蓝冰吗？ 可以啊，没什么，就是在深山区，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往上，它底下冻完了以后，它会往上水就往上嘛，然后又冻一层，又冻一层，它会渐渐的给冻上来 啊。 包括以前我记得去云秀谷什么的，密云云秀谷什么之类的，一到了这种冬天真要去的时候。哪怕到3-4月份的时候，就是平时那个水就是水边上的路边上的那个栈道什么之类的， 嗯， 都会冰给没过去。 哦，真的呀？ 对，你等于只能从冰上爬上去，要么上不去。 哦，哎，海春哥，爬就是这种走冰，危不危险？那我老看见那个街上，一下雪什么的，冰上面就有摔大马趴的，会不会有这个危险？ 你就没说嘛？你别说在山里走了，你在路上下完雪以后还摔马趴呢？你说怎么可能100%不摔？ 嗯， 但是我觉着啊，就无论是 您走这么多年没摔过，是不是？ 也不能说没摔，但是我觉着。对于如果你要是带着孩子或者年轻人，你要是岁数太大了，你说60-70岁，那我觉得当然就别干这事儿了 啊 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孩子还小， 嗯， 有父母陪着， 嗯， 我觉得那肯定没问题，摔两下我觉得没问题，而且我觉得才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呢，这算什么呀？摔个跤还不是很正常？ 哦，明白了，好啊，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在北京，京郊地区，咱们冬天。玩点啥啊？有啥可看的？有啥可玩的啊？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

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请来了京郊王，我们的王海春啊，海春哥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冬天在北京咱们玩点啥看点啥。来，海春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着没有，大家好。 嗯， 刚才你想提了一个去延庆走的，其实去延庆有好多条路啊。 啊，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然后现在最新的那肯定是京礼高速。 嗯 啊，然后原来的话等于是京藏高速。包括然后还有其实那个110国道啊、京银， 嗯， 然后还有昌赤路， 嗯， 就等于是从那个昌平，然后走那个奔那个长陵，从长陵翻山过去， 嗯， 啊，这昌赤路，然后还有一条路呢，可以从怀柔过去，是走安四路， 嗯， 从安定门一直奔那个就是那个四海那个方向， 嗯， 啊，从怀柔那边绕过去。啊，所以说这几条路，我觉得好几条路冬天都可以适合走， 嗯 啊，例如昌赤路，哦，那个十三陵不用说了，那个是全世界都著名的这个景点， 嗯， 但是我估计北京人没有几个说 去过， 没把它给转完了。我觉得估计定陵可能大家都去过，但是除了定陵，那有地宫的。 海叔哥，你说你要是年轻时候不做旅游这件事儿， 嗯， 你会不会专门去一趟十三陵？你作为一个北京人， 我会，但是我肯定就去一次。 啊， 我肯定不会去第二次，而且我肯定就像你说，我只顶多去定陵，再多去个长陵 啊， 其他我肯定不会去。 哦， 啊，我就是说，包括其实八达岭也一样嘛。 嗯， 就是我在那个没做旅游之前就去过一次。 哦， 啊，做完旅游以后，说实话，八岭长城，那个我也没上去过，就到门口也不往上走。 嗯， 啊，但是我自己喜欢玩了以后，嗯，京郊这些长城。无论是对外不对外的，我几乎都快走遍了。 嗯 啊，然后剩下的还有包括没准长城沿线的这些古堡， 嗯， 我觉得都挺适合去。其实冬天去的， 嗯， 夏天太热太晒， 哦， 啊，你冬天的话还能去，还能暖和暖和，还能暖和了，也不会，而且也不会太冷。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挺好。而且拍照片冬天，我觉得真的不比夏天次，就是它有另一样 的，啊，老树昏鸦感， 尤其是下完雪以后你拍长城， 啊， 可好看了，非常漂亮。 这儿有朋友说冷吗？今儿没出门，嗯，在家都开窗通风，家里还24度，热死了，啊，哎，好多朋友现在不爱出门，是不是？ 这样 就这个原因，这样不好。 对 啊，是不是海春哥？你批评一下这位朋友。 我觉得真是世界上，不是说 世界上啊， 就是室外 格局要大。 室外，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东西了 啊， 只不过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些事情认识的少，所以你才觉得没意思。 嗯， 我为什么喜欢去？就是因为老有各种前辈曾经告诉我这个有什么样的故事， 啊，什么故事？ 对啊，包括你看一个那古村落的任何一间房子，你看到它的脚柱石，看见它的窗棂， 嗯， 看见它的门簪，看到它的那个房脊，它都有故事。 嗯， 就跟我以前老说那个就是京郊寺庙那些壁画似的。 嗯， 如果没人给你讲故事，你一看，哎，这一堆人呀，啊，或者神啊什么的， 嗯， 就过去了。 嗯， 但是如果给你讲完了这每个人每个神他的名字他的来历他是他的功能他的作用是什么， 嗯， 你可能就觉得有意思。 哦， 所以有意思和没意思是在你懂不懂。 哦， 啊，你一旦知道了解了， 嗯， 那你就会觉得他意思就大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多跟朋友们多跟 多玩 有学问的人出去转。 有学问就指您，是不是？ 我是其中一小部分，就是因为我也是跟着很多很多老师前辈， 啊， 我才能知道。我不可能先生看完了就懂啊， 对， 不可能， 都得记住，还得， 我得看好多好多好多书。您， 啊， 可不知道，我们家里头有好多好多各个，从区的，包括那个村的， 嗯， 啊，就是有很多村志，或者现在就是这种志书特别特别多 啊， 而且好多好多人专门写这方面的书，而且更别提网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博客了， 嗯， 所以说你只要琢磨。你都能了解，不是说我多能， 啊， 是因为我看东西可能多点比大家， 啊， 所以是才会觉得 京郊王不是一日成王，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那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是吧？ 在京郊混的时间长，我姓王而已。 啊，谦虚了怎么今天啊，海春哥？哎，这儿有朋友说，嗯，好多人都让我去延庆玩玩，说延庆挺好的，嗯。但是我也不知道延庆有啥可玩的，而且感觉非常远，开过去挺累的。 还说个延庆， 我 刚才您刚才说的就是这条路啊。 对，延庆怎么说远呢？ 嗯、 那你看从哪儿到远？例如咱们平时上班，我不知道大概多长时间。 嗯、 我就据说啊，平均起来可能四十分钟一小时。北京人 从延、 就 是说 是 北京 常上班 啊，那肯定是有的 啊。对啊，那如果你要是从北京直接开车到延庆，也就一个小时多一点啊。 哦。 你到县城 啊， 我说的到县城 啊， 你看你到哪儿了？不同地儿可能时间不太一样，就到县城，我觉得一个多小时就足够了，一小时多一点，啊，如果你要说远呢，最远可能就奔那个四海啊， 嗯， 或者说百里画廊啊、青山店那方面，那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啊，但是县城附近，我觉得没问题，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的话，延庆的旅游文化发展非常的，快速应该说是发展的很多， 嗯， 他那边的著名的就包括现在的奥运冬奥会， 嗯 啊那一片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 嗯， 无论是酒店呀，还是那个过去的民宿啊， 嗯、 还是景区啊，都有很多的。 奥运那些酒店，咱现在能住吗？ 可能我它也不叫奥运的酒店，就是应该算是按奥运的服务，就是这两年新建的酒店挺多的。因为最早以前，你说我其实熟悉的更多的是延庆的一些老酒店。最早的话，像例如原来的八达岭温泉大村啊，包括还有那个华丰温泉大城堡啊，什么那个中银酒店呀、啊，还有盛世苑，这都是老一批的，就是大概2000年左右。那一批，但是现在又新建了很多，包括原来是为专门为那个世园会开的一些酒店，那都档次还都比较高，尤其是这几年的延庆的民宿发展，我觉得甚至比怀柔可能都更那个，应该算是这个事儿不能说更好，但是反正就是发展的更快，而且做的确实都很有特点，各个民宿。尤其是政府支持力度也都比较大，而且的话，我觉得像就是常规的，像尤其是冬天啊，像一说看冰灯，肯定都是龙庆峡，而且不止龙庆峡，旁边的这个玉渡山，它也有一个冰雪戏雪的一个那个，一到冬天也会做这些东西，包括它里边有那个大的那个湖面，乌云湖那个都会结上冰，也很漂亮，里边你可以看到。就是冰底下的那种小泡泡一层层起来那种，我觉得那也挺漂亮挺可爱的。然后另外它那个有上面有自己的那个戏雪的乐园，还会喷好多那种冰挂，它给树上喷上好多那种冰挂，我觉得也挺好看，而且也能攀冰到了冬天，那我觉得这冰都可以，而且的话那边的除了这些景区以后，就是往山上，就是那边的历史文化的东西也特别多，刚才说的像那个茶道古城，还有那个石仙关古城，还有像什么，就是它里边好多名叫什么三思什么那个二思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过去的，军事的，应该一个叫城堡，包括你看叫营城子的延庆就有好几个，什么叫营城子，就是一个小，其实一个小兵营，就是这种地儿，我觉得都其实挺适合怀古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延庆地区，我觉着。像在烧窑峪那附近，有一处是京郊规模最大的摩崖造像。这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它就真的是那个是道教的一个摩崖造像。就在那个烧窑峪那半山腰上。都可以看，而且也不用收费。而且旁边的话还有一个叫冰瀑沟的景区，这景区可能好多人也不知道。挺小的一个景区。 收不收钱？ 这收钱 冰瀑沟 对，然后冰瀑沟为什么叫冰瀑沟？就是到冬天的话，它 全是冰瀑， 它会也会造冰，它是人工造出来的这种冰瀑沟如果你要是夏天的话，反正走到最里头也还有摩崖造像有摩崖石刻。 夏天有啥？夏天就是瀑布， 人 造瀑布， 它没有达到瀑布的那个量级 啊， 应该是溪水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能顺着它那山沟一直到山顶上，有高山草甸的那种感觉挺适合露营啊，或者说这种徒步，我觉得都挺舒服的。但是这个景区很少有人知道。我觉得我就喜欢那种特别清幽的，这种 没人的， 又相对来说比较，保持一下原始，但是它又。是一个正规的一种景区，我觉得就挺适合，带着孩子来去这种来转转在山里头，所以我觉得延庆的话，我觉得可玩的东西，反正让我说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去永年古城吃什么说火烧，包括那边还有、那个、 火烧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 火 烧火烧，但是那个发音是那样， 是他们延庆当地的方言， 对。然后包括他们那儿的，我觉得那个烤的那个冻梨，我觉得挺好，还有包括他那各种豆腐，我觉得就延庆豆腐特有名啊，但是各个地儿都有豆腐，其实，但是反正就那个永年古城，你可以吃到好多好多这些东西，甚至 就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所谓的爆米花那个东西， 嗯， 就嘣声响的，他那也都有。你要想怀怀古、 哦、 啊，也都可以去那儿看看。 嗯， 就是延庆，我觉得，让我感觉最多的是我，因为我可能喜欢啊，就是京郊保存寺庙古壁画最多的地儿。 哦， 而且相对而保存的都特别的好。 嗯， 啊，别的你可能看不见，但是延庆就特别多。 嗯、哦，哎，这儿有朋友也提问。说海春哥，那个刚才您说的走兵，我们挺感兴趣。嗯，孩子多大就能走兵了呀？嗯，这个路线多长啊？得， 嗯，我是觉着那个你要说多大，我觉得 能走就能走兵，是不是这意思？ 其实是，因为你拉着他走呗。然后就是兵的选择的话，可能多种多样啊。有的兵铺他们肯定判不了，但是正常横着的。就是那种河流的那种兵肯定行、 嗯、 但是你说永定河或者说那句马河或者那个大石河这种主河道也不行， 嗯 啊，因为它到冰中间的话的冰层都很薄，甚至它冬天它不一定冻得上， 嗯 啊，就是这种溪谷的有些冰是可以的， 嗯 啊，这样的话它冰的就冻得厚，而且的话相对安全的多得多，而且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景色也更漂亮一些， 嗯 啊，就是应该算是各个主河道的支流， 嗯， 或者山里头的溪谷， 嗯 啊，这些的冰都是可以的，嗯 嗯，春哥他们就是除了在冰上走，感觉这个冰的感觉啊，在冰上走，嗯，走冰还有别的啥可看可玩的吗？没有啥，就是走路和 走 冰的区别， 对，因为它那个冰它又不是说特别平的，你说可以滑冰或者什么，或者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会有局部去平整的地方， 嗯， 你要愿意的话啊，自己弄个小冰门，就弄个小石头，弄打俩小门，然后把中间那个冰块当可以拿个小木棍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玩玩这种啊打类似的冰球的活动、 哦、 啊，可以这么设计。啊，但是你说真的特意找出一个说特别好和专业的冰场什么滑冰什么之类的。哦，那还是很难，就是在那种溪谷里头还是很难的 啊。哎，海珠哥，一般就是这种走冰的这种路线，您知道的大概它能走多长时间？有几公里啊？这种？ 这是不好说啊。就是首先，如果你要说完全整个在冰上走，就是往往都不会特别的长。 嗯。 但是有些的河道的话，因为它中间有时候冻不上。 嗯。 但是你说要如果沿着冰上，例如。在白河的边上就不一定，你千万别走中心， 嗯， 走边上的话那你可以走很长很长啊，只要不是那种水流特别湍急的地儿它就能冻得很结实， 嗯 啊，要水流急的地儿都冻不上冬天。 嗯， 嗯，明白了。这儿还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刚才海春哥说昌市路那太火了，冬天没有人吗？ 冬天是没真的没有，我觉得昌市路最漂亮最漂亮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那时候最漂亮，山桃花开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山桃花。 嗯， 以前我觉得人也不多，但是就这两年可能 被你宣传的是不是， 反正有点，反正有时候会有堵车，你没地儿停车了 啊。 以前的话山顶上或者沿途你可以随便停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可能是不行。 嗯 啊，但是我觉得你说例如你说昌市路这条线上、 嗯、 那我觉得首先那边有好多可吃的地儿，例如那个春饼宴的那个康陵春饼宴， 嗯 啊，还有像那边那马五寨的那个、 嗯、 那个驴打滚宴， 嗯 啊，然后你再往上走翻过山来以后，那边是就是等于水泉沟， 嗯， 水泉沟就可以走冰，水泉沟我觉得是在京郊不花钱的自然山水里头，水量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好看的。 嗯 啊，而且的那条就是那里边的冰谷就非常漂亮，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石头真的是奇形怪状，都它不是很平整 啊啊 啊，但是挺好看的。 嗯， 然后再往下的话，那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昌市路上还有一个可能好多人没太注意， 嗯， 就是那个路边有一个桥下面有一个。雕了一个龙，那个龙的那个下面有一个号称可能是亚洲地区最大的湖穴， 嗯， 什么叫湖穴？就是等于水流冲刷，在那个岩石上磨出来的那个深的那个湖臼， 嗯， 深20米，宽20米， 嗯， 那把拖拉机扔进去都就显得很小的那个样子，所以但是。嗯，它一到冬天都会冰封上， 嗯， 你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能感觉出来那个位置，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算是地质奇观了， 嗯，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如果要再往下走，从那个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湖穴的这个位置， 嗯， 旁边就是莲花山， 嗯， 啊，这莲花山我觉得也特别好看，冬天也特别，它有这莲花山上有好多好多冰瀑的位置， 嗯， 啊，你可以看到冰瀑，而且莲花山呢是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北京居然是那个八仙之一的那个汉钟离的故乡 啊。这是怎么弄出来的？ 延庆就是刚才说长石路上会路过一个大庄科乡 啊， 大庄科乡有两个地名 啊， 一个叫慈母川，一个叫汉家川 啊。 这个慈母川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汉钟离的母亲待的这个村儿啊， 这不是神话人物吗？ 是神话人物 啊。 然后说汉家川是什么？说是那个就是汉钟离修行得道的地方，也就是这个莲花山 啊， 都在大庄科乡。啊，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是神话，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因为其实这个汉钟离也有好多个故里 啊， 不止一个。 谁先编算谁的，是不是？ 咱也不能说编，但是是有这个说法 啊 啊！你而且的话，你还真能看到当地的一些这个汉钟离的一些文化，包括汉家川门口就有一个汉钟离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雕像 啊 啊！你们可以看看 啊！ 而且这个莲花山，我觉得为什么叫莲花山？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傍晚的时候看。夕阳西下照到那个山峰，那山峰是海拔1005米， 嗯， 就是为什么叫莲花山，就宛如巨大的那个莲花盛开了一半一半那种感觉， 嗯， 它是巨大的花岗岩，整体花岗岩形成的， 嗯， 你要想爬到那个山顶上还挺困难， 嗯， 啊，这里头就有钟离庙，叫汉钟离的，号称那个钟离庙， 嗯， 啊，那还有一个。尼姑应该是在那边修行。 嗯， 我觉得那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京郊的话，这条路上，我觉得就挺好。就是包括这刚才不说车说到永宁古城了嘛， 嗯， 从长池路一直再往下，就过了莲花山以后，再往下就会到永宁古城。 嗯， 我觉得你可以这条线上，我觉得冬天走，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嗯， 又能看冰瀑，又能看那个又走冰。嗯啊。 哎，这儿还有一朋友提问题，说海春哥，下周想带着一家老小泡温泉，嗯，觉得冬天京郊也就剩这点活动了，一家老小五个人啊，说一个小朋友带着父母，然后两口子，有没有推荐？ 嗯，这个推荐起来，因为就是他说的可能比较宽泛，就是说泡温泉，因为京郊温泉很多。 对， 但是每个人的，就我来说，就每个人的 方向也不一样， 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啊。 就例如他带孩子，他是喜欢那种，这种戏水性质的， 嗯， 还是喜欢那种 温泉还能戏水呢？温泉不 就泡温泉也有戏水啊？啊，像例如不 滑梯什么的那种， 也有啊，像那个就龙脉温泉，这常规的啊，就是老牌的，像龙脉温泉， 嗯， 还有旁边的九华温泉，它都有那种公共的那个温泉戏水区， 嗯 啊，那孩子们都可以玩它，而且龙脉和那个和九华的话都不止一个温泉，它里头有好几个，有室内室外的， 嗯 啊，你都可以选一些， 嗯， 然后像龙脉的话是室内的话，主要是那个戏水的那片区域， 嗯 然后如果要还有一些呢。嗯，像是有点类似于享受型的，像密云的海湾半山温泉， 嗯哦， 我觉得属于就是享受型的，就是价格反正稍微的贵一点， 得多贵？ 那个房间可能在2000块钱左右吧， 哦， 那个温泉票是多少钱？几百块钱我忘了。 嗯 啊，但是它里头有一个大型的儿童的一个乐园似的东西，就反正小孩在里头待，恨不得一小时俩小时，可能不待半天一天都可能都不愿出来。 真的呀。 啊，对，然后除了这个，你像通州的运河苑， 嗯， 啊，那也是那个带戏水性质的，有各种各样的温泉，那个规模非常非常的庞大， 嗯， 但是它相对来说比较老了， 嗯， 时间比较早了。还有一个我觉得温泉比较不错的，像密云的古北水城， 嗯， 古北水镇里头的那个里边有好几个那个酒店，就四星的、五星的，包括它的民宿都一堆，而且它也有温泉区，我觉得像这种地儿都适合带孩子去来转转，应该说是。 嗯， 包括延庆也有这种温泉戏水的。 嗯嗯嗯，明白了。这朋友也加了一句说，我们五个人家住北五环。说北边、西边、东边，反正偏北的地方，我们都比较方便。最好是一家老小能在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因为还有小朋友、有老人。还是觉得这样更安全稳妥一点。 反正如果说北五环的话，相对来说，温泉其实还挺多的，就昌平地区温泉就是最多嘛。 嗯， 相对来说啊，就是你能感受到最有 感觉的，就是真的那种温泉的那感觉，就是一看到温泉都是一片黄腾腾的那种感觉。 一片黄是什么？硫磺， 对，含硫嘛。它那个就是你能感觉，反正更有那种切合泡温泉那种感觉的 啊， 而且还特便宜的 啊。 而且就在北五环边上的， 嗯 啊，就是那华清温泉， 嗯 啊，它又便宜，但是它就在路边上，它可能硬件条件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水。非常非常好， 嗯 啊、就是很多的中老年特别喜欢在那儿泡，而且它有小鱼疗啊， 嗯， 还有药浴啊什么的，都在那个费用里头能包， 啊、 而且还有游泳池，啊、而且就是主要是我觉得交通方便，你坐地铁就能到，你就不用去换别的车了， 啊 啊、然后如果你要说还是说要私汤的话，例如再往北一点，温榆河边上，温榆河边上那边有一个就是原来的一个生态园嘛，里头有好多个温泉小温泉度假村， 嗯， 反正名气比较大的可能就是那个义泉休闲会所， 啊， 它里头有那种温泉四合院， 啊， 温泉四合院呢，它一个院里头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可能是6到8间房吧，我忘了，反正有一个室外温泉，有一个室内温泉， 啊， 是你们自己思想的， 啊， 而且还能烧烤， 啊， 我觉得特别适合像过春节什么之类的， 啊， 几大家子一块包一个院子，然后又能烧烤，又能吃饭。啊，又能泡温泉， 嗯， 啊，室内室外还都有。 这个大概得他们五个人得多少5-6千块钱？ 那个包院的话，如果要春节可能就贵啊，可能得 周末就这个周末， 平时周末可能就反正我就是一，如果不是那什么的话，不是春节期间应该不到10000，要是春节的话可能得10000多、 哦、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费用。 明白了，咱们最后一点时间，这儿有一朋友提了一个问题，说海春哥介绍的这温泉。是真温泉吗？还是那个锅炉加热水啊？啊， 我觉得这事儿啊，就真的不是特别好回答。但是我是认为， 他也没经营，他也没法说，是不是啊？ 我觉得只要你泡着舒服就 OK 了 啊。 你我觉得咱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关注他那水干净不干净 啊 啊，剩下的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 哦，嗯、这么说您就明白了，是不是？这个潜台词要听懂啊，确实有好多那个是真的温泉，但确实也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您其实是泡了一个热水澡，嗯， 它也不一定，它有可能有时候 再给您加工一点，是不是 循环或者加热再加热有可能，但是只要保证这个 干净卫 生，对， 我觉得就行了啊。好，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感谢大家跟我们在平台上积极互动哈，好多朋友也都说在家确实热，还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这样比较好。刚才海春哥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线路哈，也希望大家在冬天都能溜达溜达，像海春哥说那个走走冰去百病，反正是个美好的祝愿，对吧？能不能去百病，这是肯定去不了的。 锻炼身体， 对对对， 身体有好处、啊。 哎，对对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怎么说？你曾唱一样月光，曾被我为落叶悲伤，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月光下的城，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叹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